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到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分享到了咱们北京市冰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这个青少年的俱乐部联赛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延续昨天的这个内容啊，继续和季老师来交流这个话题。那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季老师和大家再次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嗯，欢迎季老师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到了咱们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并且也介绍了我们目前参加比赛的一个队伍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也说到了啊，咱们这个队伍的组成分的现在是越发的细了，因为我们参加的青少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以7岁到12岁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是可以叫主力军啊，他们参与的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当时介绍的是一个参赛的队员的情况，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官员，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官员呢，咱们也有要求，要求的是每个队呢，就不能超过5名官员 啊。这个官员指的是、 官员指的是什么呢？队伍官员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1名领队， 嗯， 一定要有的。 这个领队的工作其实相当于就是和我们赛事来进行一些对接， 对，赛事进行对接和全面管理这支队伍， 做保障的， 对，做保障。另外对这个队伍的发生的各种事情要负责任的，他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人。再有一个主教练，主教练的主要职责就是赛场上的指挥比赛， 嗯， 你要完全按照赛会的要求，另外要带领孩子，要尊重裁判， 嗯， 哎，另外的官员呢，就可以他的职务、他的工作内容就可以由队伍自己来决定， 啊， 比如说护具师啊、助理教练呐、体能教练、守门员教练呐、营养师啊，或者是医生啊，都可以了。 就我们可以根据自己队伍的情况来安排了。 对， 但是只能5个。不能 最多就只能这么多， 那也可以少于5个是吗？ 可以少于。 那最少的话，我比如说就一个领队和主教练可以吗？ 可以，最少可以，比如可以有2个。但是这2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些事儿是要由领队才能做的。 对 啊，比如说 经常看说这动不动就是领队会嘛， 领队会，对对对对，你不能找一个不是的人来开啊。有些事儿呢，你比如说领队呢，在比赛的时候不一定在现场，那就要主教练来负责，是吧？谁上场谁不上场，另外队员情绪啊什么的，是主教练能负责的。 嗯， 哎，所以就这2个岗位是必须要有的，其他的岗位呢，你可以没有。 嗯， 啊，也可以呢，就是不同的职务都可以。 哦，但是刚才听您介绍，感觉我们现在这些俱乐部啊，有的还真的是蛮专业的。 啊。 比如说助理教练这就不用说了 啊， 还有队医啊 啊，对 啊，什么护具师啊，这些他们都是会有专门的人员的设置的啊。 对，有的那个教练嘛，他呢就是主要负责就是队伍的训练， 嗯， 然后呢他还有其他的助手，比如助理教练可以帮助他。 对， 然后呢有人专门给他管管护具，有人专门管，还包括孩子的那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杂事儿都管，也有这样的。 哎， 也有的是动员了一些家长，哎，来帮助管理，也有一些热心家长也愿意，帮助队伍干一些 杂活，哎，都非常愿意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他们是一个很和睦的一个团，一个团队， 就是不仅仅是叫一个俱乐部了，我们更像是一个大家庭、啊， 更像一个大家庭。所以呢，赛会呢也得有规定，你最多只能允许四个人是在侧的四个人到场地去，否则场地不能人太多。 哦， 啊，就是这样的啊。你虽然有热心，但是你可以在到后场去帮助，场外去帮助、 哦， 你不能到场内来，那就不行。哎，所以这样的话呢，既有人帮他干活，又保证赛会和赛场的秩序。 哦、 哎，所以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规定、 哦、 啊。这个团队呢，是他有严格的分工，啊，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教练也需要这样的，也需要这样的人、 嗯、 啊。 那像是我们的这个主教练的话，他一般有要求说，比如说你只能带一支球队，还是说你可以带不同年龄阶段的好几支球队？ 也有的教练我们看呢，就是他在不同的那个年龄组里边他都有、 嗯、 但是你在一个年龄组你只能带一个 啊、 哦、你不能说一会儿带这队一会儿带那队，你可以参加不同的 年龄组 组别，去到别的组别去带别的队、 哦， 跟你这队打不着的，这样可以这样来安排。 哦，那我们的竞赛办法、 啊、 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特点呢？ 今年的竞赛办法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呢就是说更加就是突出了这个划分这个年龄组，比以前更加细致了。 还细了吗？我觉得已经很细了，7到12岁都已经这么细，还能怎么细呢？ 主要是年龄和竞技组与非竞技组这样的来划分， 嗯， 哎，这是在这体现的一个很主要的一方面，啊、再有一个竞赛方法呢，就是说什么呢？竞技组他可以打，他要打季后赛的， 哦， 啊，然后这个选拔组他就不需要打季后赛。 这个季后赛的概念是， 季后赛概念就是打两个阶段， 嗯， 就是第一个阶段先打完了，然后呢再。第一个阶段之后队伍太多， 是呀、啊、 分辨不出来谁的名次，就是你在这组里打了比赛，我在那组打比赛，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年龄段，又是同一个竞技组，是谁第一谁第二呢，得分出来啊。所以说就在啊第二阶段好的再跟好的再打，这是呢竞技的他的今年的特点啊。 嗯，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应该叫 他也是在组织竞赛工作方面的一个办法。对 对，这是今年开始来设 置的吗？对，去年也有这样的做法，对，今年更加突出这个啊。 哦，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 U7 U8 的这两个年龄组， 嗯， 在小场地 哦，我们上一次说过的嘛， 对， 一直到 U8 他们都是要一个场地， 对， 分两边来进行 比赛。对，这是这个竞赛办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以前呢 U7 U8 都是在大场地进行大场地进行比赛的，现在 U7 U8 也在小场地，所以小场地呢就是把一个大场地分成三份，然后呢中间那一份是供那个队员换人区啊，裁判呐、啊、什么的， 对， 或者是其他组织人员在中间， 可以叫公共区域、啊。 公共区域，对，两边呢那两个场地都是比赛区域。 哦， 这样的话呢，让 U7 U8 也在小场地进行比赛了。 嗯， 那么中间呢也是用这种海绵墩隔离开，以前呢都是U6 在这样的小场地进行比赛， 嗯， 今年开始 U7 U8 也在这样的小场地。 哦，是从今年开始的， 这是从今年开始的。 哦， 这为什么从今年开始？因为国际乒联有一个建议， 嗯， 文字方面的一个建议，很详细的，就是说希望能在这种小场地进行比赛，也是为了节省资源， 嗯， 跟那个节能减排，跟那个什么是跟那个气候，这都是有关联的， 嗯， 就是这么，因为你看，光中国一个队好办点，队多了去了，是吧？52个国家都打这个冰球比赛， 嗯， 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小省，那么多的小队伍，而且越小的越多， 对， 所以呢，让他们等于是让他们都在小场地，鼓励他们在小场地比赛呢， 对， 等于减少了一半啊，等于是。 就本来一个场地以前只能进行一场比赛，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在这个时间，我们一个场地可以进行两场比赛了。 啊，对， 那一下就节省了时间，节省了场地。 对，而且呢，让这些队员呢，他们还有接触的机会。 对， 他们可以进行抢球，有一些身体接触，跑的空跑的路线也短了。 对， 所以国际乒联做了这个规定，它是大的格局上的思考问题。 那我们到 U8 啊。这个年龄阶段又是怎么来确定下来的呢？ 也是国际乒联给我们的建议吗？还是 也是我们也是根据他的建议，人家只是建议，是不是强行的要求的？ 嗯， 那么以前呢，从去年再往前呢，中国的都是大场地， 嗯， 就只有 U6 是六岁以下的小孩儿、学龄前的儿童在小场地， 对， 七岁以上、七岁八岁都用大场地。那么今年呢，就改了，改成小小的场地。而且这两个年龄段呢，这恰恰是队伍很多的年龄段，哎，所以说呢，这个我昨天我说了一行一百多支队伍， 嗯， 今天我又自己查了，实际不是一百多支，是219支 队伍 啊，队伍 啊， 哦，昨天我说的这个队伍的数啊，我说少了， 少说一大半儿， 少说了一半，光说一百多是吧？ 啊， 完了，我又仔细查了查， 特此更正 啊，特此更正啊，就得以这为准啊， 是的 啊，是219支队伍， 今年呀， 对，因为要打多少场比赛呢？就不算 U6 的那样，就要打358场比赛， 哇， 都已经排定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赛程啊， 对，都赛程都排成密密麻麻的，一页又一页的， 对， 都已经排好了。这是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他们现在有20名专业工作人员。 哦， 这个协会，我觉得拿到世界上都算是大的数字。 嗯， 啊，你看啊，现在是国际乒联是30多人， 哦， 加拿大冰球协会将近40人。 哇， 那咱们没法比哈，一个是国际组织，再有一个是加拿大是冰球大国， 它本身冰球发展的水平也要比我们高很多。 北京市还不是国家呀，它是只是市级的一个冰球协会，就二十人，现在有20人每天在做， 哦， 所以他们做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 哦， 啊，他们人员在不断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由过去就7-8个人、6-7个人，现在增加 了一点一点的，我们的队伍在壮大， 增加到20人，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组织工作做得很周密了。 Oh. 已经很周密，越来越周密。现在我们拿2012年的情况跟要现在和现在相比哈，同样两本纸一册一看，那时候怎么那么简单啊？现在这么复杂呀？ 是，我们要介绍的啊，要这个关注的东西也就更多了嘛， 更多了，对啊，他思考的问题也就更加多了。因为你想，国际乒联啊，它是1908年成立，到现在到2008年，到现在2021年113年，是吧？它的规则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对， 还在发展，还在继续，每年都在 改改，对，在更新嘛， 啊，每年都在更新，4年一大更新，1年一小更新，啊，1年一小补充，4年一大的更新，然后呢？各个地方的冰球也在发展，有些国家有些地区根本过去就没有冰球，中东的一些国家那过去都没有，沙漠现在沙漠上要打冰球，上次我们去了一个，真是在沙漠上，就是全是烈日炎炎的，完了之后有一冰场里边， 哇， 世界都在发展。所以我刚才涉及到就是北京市的冰球运动协会啊，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市级单位，已经把这个赛事能组织这么细致、周密、圆满，也是做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哈。 对， 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呢，一共有358场比赛， 哦， 这个219支球队一共在6个场地进行比赛， 嗯， 不算 U6 啊，哦，对， 所以每周都要在6个场地同时开打。 对，所以也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赛程安排得有多么的紧密，啊， 对， 你 U7 U8还得是一块场地同时进行2场比赛， 对， 其他年纪的这个比赛也还要同步进行。那一般周末这6个场地能进行多少场比赛啊？ 周末一般来讲要打上，我看啊，得打20多场。 哇， 20多场比赛， 哦， 啊！然后呢，这个20多场比赛呢，然后呢，就是有的能多一点，有的稍稍少一点。 嗯， 啊，早晨早的有7点钟就开始比赛， 是 啊，完了打到下午5-6点钟， 哦， 就这样来进行。你看他这个。北京冰协啊，他每个人负责一个年龄组， 哦， 哎，不能一个人都管不过来了， 是肯定的， 啊，分完了之后呢，最后呢还得跟那个整个的一天这么多场这么多个时间段，1小时打一场，然后又就这么多场地，那你这个年龄组的这些比如50多场比赛安排在哪个场地啊？ 对呀， 啊，安排在哪个时间段，还要有人去最后进行总的这种的总的组合， 对，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是的，光听起来我都觉得真的是有点头晕眼花的， 是是， 要是处理不清楚的话，那后面很多都会受到影响。 对， 甚至这个比赛同步进行的时候都会受到影响的嘛。 对啊，现在还是想起了，还是2012年的33支队友好办， 更简单一些嘛， 对，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毕竟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越来越好了，自然的参与的孩子、参与的球队也就越来越多了、啊。 对对 对, 对， 这当然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嘛。 我们希望这么复杂， 是的， 我们希望以后更加复杂， 给我们再多来一些挑战， 多来一些挑战，更密密麻麻的好了。 像您说到的，参与的队伍越多，其实我们的挑战就会越多。 对，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出现的情况也就比以前要复杂的多。 对 啊，比如说我们出现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啊，我们有这个小组的积分赛嘛 啊， 那小组积分赛如果出现了大家评分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孟莹，您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积分相等了， 嗯， 是吧，打平了，在常规赛当中打平了，这种情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一定要给排出来他的名次， 后面还得再算所谓的小分了、 哎、他还得打，他还得打第二阶段的比赛呢、 嗯、 得打季后赛呢，那谁去参加季后赛啊？另外即便不打季后赛的这些选拔组，他不打季后赛了，他也给他排出来， 人家也需要知道我是、 大概第几名，我是第三还是第四啊，是吧，也需要排出来，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用国际乒联的这种方法， 嗯 啊，他有六步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步啊，就是首先如果是两个队积分相等的话，比如都得了6分，那就看两个队之间的彼此的胜负关系，因为要求是冰球的比赛，现在是不管什么比赛，不管是你是常规赛也好，还是说季后赛也好，不管你是小组赛也好，什么淘汰赛不用说了啊，就必须都得分出胜负来、每一场比赛 没有平局， 每一场比赛必须平打出胜负来， 嗯， 用三分制就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这是每场比赛啊，三分制指的是每场比赛，就是说如果打了三局了，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咱们打平了，那就要进行加时赛。 对， 加时赛如果都没进球，那么进行射门比赛，必须得决出个胜负来。 对， 啊，决出胜负来，这样的话呢，每场比赛呢，两个队呢都有胜负，都有胜负。如果只有两个队积分相等，那么就看这两个队的胜负关系， 咱俩之前交手的这个记录、 咱俩之前交手的那场比赛我赢了，那我好，咱俩虽然都积6分，但是由于我跟您打那场比赛我赢了，所以我 排你前头， 我排你前头，你排在我后边，这样的话如果3和4没定的话，那我就第三， 是的， 那您就是第四、 嗯、 就是如果就两个队，如果3个队的话，就要把这个积分相等的这些队再组成一个小组去， 哦，他们也得重新再比一次吗？ 不用重新比了、 哦、 单分成一个小组，哎，叫做 subgroup， 这样的话呢就组成另外一小组，就是谁相等就把他积分相等，比如说三个队都是6分、 嗯、 那就把这3个队划分到一个小组里边去、 嗯、 然后把他们之间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几比几啊，谁胜谁负啊，都列出来，再用那积分榜都列出来之后呢，看他们这里边的积分，有时候积分这就不相同了，虽然是积分相等，但这大组里边积分相同，但是我得这分可能不是从您跟您比赛当中得的、 嗯、 跟别人比赛得的，然后我跟您这儿的比赛呢就是输了，但是我在别人那儿得到分了、 嗯、 我也是积分相等，这样的话呢就出现小组里边的这个分数就积分就有不同，如果在这一步能分出胜负来、 哦、 这是第一步、 嗯、 也看积分，就看这3个队的积分， 嗯，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积分还相等， 还会相等、 啊、对对，还会相等、啊 哦、天哪， 是吧，你赢我，我赢他，他赢你， 哦，成3个人罗圈架 啊，罗圈架，这不是吗，是吧，这不都各得同样的分，这不就相等了吗，那就看第二步，看净胜球，看彼此的净胜球、 哦、这时候看净胜球， 您赢我了，你看您净胜球几个，比如您是4-2赢的我、 嗯、 啊，您是比如您4-2赢的我，那您就是您得进了4个球，我进了2个球， 把这4-2 之后您就净胜2个球、 嗯、 好，我赢他，我看他，我赢了，比如我净胜球3个球，然后他又赢您，他又赢了4个球，好了，他第一，我第二，您第三， 4-3-2， 哎，4-3-2，就跟您这个分、 哦、 这个净胜球的这个数量分出了这3个队谁排前，谁排中，谁排后， 是， 如果这还相等， 天哪， 那么寸呢、 哦、 还相等， 那这时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

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和大家分享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季老师为大家介绍吧。 如果这还想倒， 天哪， 那么寸呢？还想倒，就看进球总数，看您和这两个队相打是进了几个球相加，两个数相加。我跟两个队相打，两个数相加就不算失球啊，只算进球。他跟咱们两个打，两个数相加，看谁的多，叫进球总数，谁多啊？谁多谁排前，谁中谁排中，谁少谁排后。这就是第三步了。如果还相等， 我的天哪，真的会有吗？ 越往后这个几率的概率越小了。 是的， 如果还相等怎么办呢？咱仨比不出来了，什么什么都一样呢？ 是啊， 从外边找了一个队，从咱们三个之外。上边那个队比咱们水平都高的那个队，比如咱们是3、4、5，就把第二找进来，看跟他的积分、净胜球、进球总数，跟他相比谁高，咱仨谁高谁就往前排。如果还相等，这就到第五步了，还相等再找一个再比他再高一点的那个。 那万一本身这几支球队就是都排在第一位，他们前头没有了， 找第四，一二三，那就找第四，反正最近的、最高的，你别找，比如说咱摊着就是一二三，那别找第六，先找第四， 跟你挨着的， 挨着的，找第四，叫最近的和最好的，找第四，如果第四还不行，跟第五再比，如果第五还不行，还相当，这时候已经概率非常非常低了， 是啊， 那就采取第六步，就是，比如说六个队在一个小组里边。来的时候怎么排的哈？就还这样吧，就说咱们打不出来了，没辙了，没实在没辙了， 感觉最后是不得不放弃了 的感觉， 不得不放弃了 啊！当然，这个呢，就冰球比赛呢是这样的，谁的赛事谁决定，谁做主。比如说国际乒联的，那你就按照国际乒联的规定，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如果中国的比赛，就看中国冰球协会决定。然后如果北京的比赛，就北京市体局来决定。北京市体局如果让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来组织比赛的话，那就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来决定。如果区的比赛，就区的决定，谁的赛事谁决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有的呢，这个主办方呢，他就加上点别的因素，比如我加上犯规。如果前几步都相等，好，谁犯规少，谁就排前面。也有这样的，还有的什么呢？抽签儿， 哦，对， 这 就 是不 是 打出来的，抽劲抽着抽不出来， 对，撞大运了， 撞大运了，一二三四五六六张，洗呀洗呀洗呀，你抽一张我一张，哎，这就是一定要分出来一二三四五六，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是在我们遇到了积分相同的 情况 之下， 啊， 一步又一步，让我们最终一定能排出来的。 我觉得我已经穷尽了各种方法了，连扑克牌都上了。 对对， 那最早的那时候是用国际米联规定这方法。 哦，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们没有特意提积分的问题。那积分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积分呢，主要指的是小组赛的积分。 嗯。 积分只在小组赛，因为淘汰赛不需要积分，淘汰赛谁输谁就淘汰了回家了，或者是参加别的比赛了， 啊， 就是次等那个名次的比赛了。 嗯， 然后呢，只有在小组赛里边打单循环的时候需要积分， 对， 只有这一种情况。 嗯， 那么这积分呢，就用的是三分制，每一场比赛是胜者得常规赛时间得三分， 嗯， 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剩下的比如在射门比赛当中就积两分，这就是他的一个得分。把这些每场比赛的这些分数相加，就是他的积分。 是 啊，简单来说， 就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会不会相同啊？ 对，积分相等， 你比我高啊，你比我低啊，这些情况。 对对对，就出现了积分相等，哎，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有两个分数，我再说一下，一个是每场比赛的三分制， 嗯， 是指的是每场比赛这两个队之间。要必须决出胜负来，他的总分数呢是三分。 嗯， 他总分数如果在常规时间，常规时间指的是三局、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不管这一局是多长时间，有的是一局十分钟，有的一局十五分钟，有的是一局十二分钟，哎，或者是停表，或者是不停表，咱们管它叫静时或者叫锚时，所以锚时就是不停表。这个不管你比赛停不停，时间是一直在走的。静时呢，就指的是裁判一鸣哨。表就停了 对 啊，然后裁判一掷球，表就走了啊，哎。不管这种情况都不管，然后这是三局，三局完了之后，如果打的积分相等的话，就进入到第二下一个环节，就是加时赛。 嗯， 然后再下一环节就是任意球， 任意球。嗯， 然后现在呢，就最近这些年。北京市搞的比赛呢都没有进行加时赛， 直接就到任意球， 直接就进入到任意球。按照国际名联来说呢是有加时赛的，那么为什么他不打呢？就是有时候这个加时赛啊，他会耽误一些时间，一个小时就打不完，所以呢就没有打。好的地方呢是为了保证时间，一个小时保证打完，时间能有保证。在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使得这些小孩啊，他失去了一个在这个环节上锻炼的一个机会。 嗯， 而且有的孩子觉得呢，小孩不打加时赛，他形成这样的一个误解， 嗯， 就认为这年龄段是不打加时赛的。 就对于我们真正的这个比赛一个完整性，好像缺少了一环， 缺少了一个环节， 嗯， 应该是打的，但是呢，他又考虑到组织者又考虑到 时间的问题， 他就没打，但是应该是打的。如果按照正规的冰球的 比赛我们应该是有的， 啊，应该是有的。然后咱们就直接进入到了任意球的比赛。 哎，那我在这儿也问您一句 啊， 这个加时赛。他和我们之前的那三局的比赛，他所进行的这段时间的性质上区别大吗？比如说会不会我们在加时赛有了进球，比赛就当时停止，还是说也要打完加时赛的这个时间呢？ 加时赛的时间不一定都有打完，如果是进球了，他就采用的叫突然胜利法或者叫突然死亡法 嘛， 啊， 对， 叫 sudden victory 或者是 sudden death， 哦， 都可以， 嗯， 就是突然对胜队来说叫突然胜利，对 是的， 输队来说叫突然死亡法， 哎， 哦，这都可以，或者这种赛制就是突然胜利或者突然死亡都是一个意思，如果进球就结束。如果没进球，需要把整个这个加时赛的时间都打完。 嗯， 通常呢，这个时间呢是打五分钟的加时赛， 哦， 休息三分钟，不交兵，也不用换场地边，还守原来那个门，叫做休三打五，休息三分钟打五分钟， 嗯， 人数上有变化了。在常规时间是五个人打球， 是呀， 五个人加一守门员，然后呢，等到加时赛当中变成三个人。变成三个人打，三个人打的话呢，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你组织进攻的时候，你没有人防守， 哦， 然后一旦被对方拿着球之后，对方组织进攻的时候呢，就没有人防守，所以可能得分就快一点。 如果五个人的话，你防守的进攻的阵容都很整齐，这进左也不进右也不进， 本来时间就短， 就 肯定还是没有什么进球的希望。 对对， 不过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曾经说到过 U6 的这个比赛的时候提到过，我们在上场的这个人数上是有变化的，我们当时说啊，咱们是四个人 打球。 对，之后也说到 U7U8 的这个比赛场地和 U6 其实是一样的这种性质。我们上场的这个人数上也会是 也变化 四个人的吗？ 对，也是，也跟也不是像正常的比赛那个 五个人 了，也减少了。对，也减少为四个人。 对，不过我们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因为我们把加时赛的这个环节省略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了说再少，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加时赛的三个人的这种情况了，就不需要有了。 小场地里不需要再有了。然后那个他也没有加时，他也没有 加，对、 没有 加时赛了， 没有加时， 对，就直接就到任意球的这个阶段 了。对、所以咱们现在都没打加时赛。 刚才说这个积分的问题嘛，就是在前面的应该叫前三局的比赛当中，如果分出了胜负，那胜的一方就得三分， 对， 很简单、那如果没有分出胜负，我们就进入到了任意球的阶段。 任意球的阶段， 对，当进入到任意球阶段呢、那我们这时候分出的胜负的话，这个积分又是怎么来算的呢？ 这时候谁如果赢，先说谁输谁赢，赢的话叫加一分，就刚才不是各得一分了吗？ 是的， 现在赢的再加一分就得两分，然后输的那个再得还是得一分，这样的话呢，一加二等于三，这就是三分制，那么再说这一分怎么得的，如果举行了这个任意球的比赛，然后呢上五个人，一边上五个人，然后一个守门员，这五个人呢要轮流打，然后这五个人呢不能重复，在第一轮的时候不能重复，必须一二三四五每人打守门一次， 对， 然后轮流打，双方轮流打，你打一个我打一个，你打一个我打一个，这样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打了这个十轮之后 我们看看分数， 看看分数，如果谁赢了谁就得到了这一分了，如果还没 分出来 啊，没分出来，你进两个我也进两个，你进一个我也进一个，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进入到他的这个射门比赛的第二阶段，射门比赛第二阶段就变成了一个人对一个人，一对一，你出一个人我出一个人，然后你射门我射门，如果说有一方进了一方没进就算结束，如果都进了再继 继续 啊，如果都没进也继续，如果只是一家进了一家没进就结束了，就把那一分给谁了， 是 啊，他就因为他在射门比赛当中他就获胜了，这是打任意球，但是咱们整个来说管的叫射门比赛， 这是我们赛制上的一个介绍啊，尤其是积分上， 积分上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明白了，其实和我们看到的一些球类的比赛的积分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我们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嘛，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出现一些，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因为球队多了可能出现的情况也就会更复杂一些，就比如说会不会出现那种可能我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还有球队人员不齐整的情况。 会的，会 的，真的会有啊， 会有的 啊， 各种情况吧，起晚了 啊， 走错道了 啊， 记错了那个地方了， 时间了 啊，路况都拥挤了等等，反正总而言之，他是没有能够按时来，咱就有详细的规定的人数，你必须七个人加一个人，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人数，一个守门员就是总人数没达到这八个人，那就不能够开赛。 哎，那我们比如说这个球员没来，我们其他的球员把他顶上去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提前 可以的不算位置你只要来了八个人就行 那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不会太多呀，毕竟一个球队我们看到他们那个报名册上人都还是蛮多的呀， 蛮多的，不常发现但是会有对 对， 上周就出现过一次他本来应该在凯文比赛，结果他跑海淀去了这样的话无论如何是赶不过来了， 但是他当时都来不及就再报一个其他的队员上去了， 他本来人数就 这支球队人数本身就少， 就是可丁可的数来的然后再弄错了， 那的确就没有办法去挽回， 没有办法了，打不了了如果你要打了的话就等于把这规程破坏了。 那我们是当时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时间的限制吗？我们像考试嘛，我们都说什么开考十五分钟以后你就不能再入场了， 对，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呢？ 这是 这样给他10分钟，如果到点了他没了人数不够，就等可以等他10分钟，规则上明确规定等他10分钟，如果10分钟到了给他一个延误比赛的一个处罚，罚2分钟， 罚2分钟的意思， 一个人罚2分钟 啊， 继续比赛， 就跟我们之前那个 U6 当时说到的， 哎，对对对， 尤其是在 U7 和 U8 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相同的这个规则， 相同规则， 就是不罚下去， 对，不罚，等他10分钟，如果是等十分钟之内他来了，人够了，好，比赛可以继续比赛，但是要给他一个处罚，因为你延误了比赛，你让别人等，那对方不能 白 等，白 等 啊，是吧？就让他等10分钟，给他一个2分钟的处罚，就比赛继续进行。如果10分钟还没到，比赛取消。算对方获胜，算来的那方获胜，那么你可以在场上练练啊，反正冰石都已经这样了，都定好了，也人家不打的那个不是本场打的也没来呢， 对， 所以就在场上练练啊，有的时候两家再打一打都可以，那边少人嘛，少人你就打一打吧，就是练一练，两边教练说咱们玩会儿吧，行，玩会儿吧，就打打吧，就这样的，哎，反正比赛是取消了。算， 就是我们是以10分钟为界限， 以10分钟为界限 哦， 因为这是业余的比赛， 嗯， 如果国际乒联是不这样规定的，国际乒联是规定的是，如果在2分钟之内你没有到，2分钟只是2分钟， 嗯， 那给你一个小罚，如果你2分钟还没有，比赛结束，只有2分钟，他只有2分钟 啊，他那个比咱们要更严格， 严格的2分钟，就比如说你第一局休息了，回到休息室去了，第二局你应该在15分钟。的时候准时上冰场，应该上冰，结果没露面，没从 休息室 出来，不是16分钟还没出来，我叫也不出来，这个那的有某种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包括情绪啊什么什么的，哎，17分钟还没出来，好，如果差几秒钟出来了，好，给你2分钟，那比赛继续，如果都17分2秒3秒4秒了，你还没出来，比赛取消了，就这样，他只有2分钟， 就是。更严格的一种管理，其实也是要让运动员对于比赛他有一个认识，就是我要尊重比赛嘛，啊，尊重对手， 对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呢，我们刚才也听季老师提到过，那就是比分的这个差距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嘛，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不分竞技组和选拔组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比分差距特别大的情况，当然现在分出来了竞技组和选拔组，可能这种情况会稍微好一些，偶尔可能也会出现，因为之前对于彼此的这个水平大家的了解不是特别清楚的话，那对上了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对应的办法吗？ 有的，咱们规则上就也做了规定，如果是比分差比较大了，大于10了，或者是等到10，比如说0-10或者是1-11这样的分差到了十了，咱们呢就不再打了， 哦， 就不再打了， 就比赛可以自然就叫停 了，就比赛就结束了啊，对，就不再打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胜的那方不要赢得太多，输的那方不要输得太惨， 哦， 就是这样的，不要出现大的比分，不希望出现大的比分。 现在我们这样的情况 也有，但是也有，每周差不多都会有啊，因为比赛多嘛，所以都会有啊，有各班的。 而且这个是不是更多的应该我感觉啊是出现在小年龄阶段的， 小年龄 越大年龄阶段其实这样的机会就不多了， 对，大年龄阶段相对来说更少一些， 对，因为他们的水平其实相差的就会不那么大了嘛， 对对对对， 哦， 主要是小年龄段， 我们也知道冰球啊它这个冲撞其实是大家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很刺激的地方，那在这些小朋友他们这些年龄阶段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有允许冲撞这一条吗？还是从什么年龄阶段开始是可以了呢？ 咱们通常是这样的，就是国际乒联的比赛呢是允许冲撞， 哪怕是小朋友的都可以。 国际乒联因为他不组织小朋友 啊，也是就没有硬性的要求，还是那个像我们之前 说的，他是允许合理冲撞，就是在你抢球的过程当中，你的目的是抢球，在这抢球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出现身体的这种冲撞的，可以出现可以用肩、胸、臀部冲撞带球的对方队员，他是这样来规定的，你首先是抢球去了，然后你在这抢的过程当中可以进行冲撞，是用这些地方来冲撞，你不能用杆不行，你也不能用头去冲撞也不行，你脚踢也不行，肘顶去不行，膝盖去顶也不行， 而且有明确的规定的。啊，咱们看这些地方呢都比较钝角，是吧？你胸部冲撞你也撞不了什么样，完了之后你用肩膀都是，是吧，也撞不了什么样，还有个臀部你也撞不了什么样，所以这种冲撞呢是可以的。 嗯， 然后这是它的，首先您说冰球比赛有冲撞也是大家喜欢看的激烈一点，对，是这样的，这在这个规则的范围之内允许。 嗯， 但如果在这小孩的比赛呢是这样的，通常情况下，惯例的情况下，小孩优势就是十二岁以下不允许冲撞，什么情况都不要去冲。 包含十二岁吗？ 包含十二岁。 哦， 哎，到了十二岁以后了，就可以进行冲撞了。那么，像比如这次有男子十八岁的，那就得冲撞了。嗯、那你不冲撞，这个、 他们其实也相当于就是成人的这种状态 啊。对对对，这就可以就按照郭冰莲那个来进行，就是。但是如果女子是不允许冲撞，不管多大年纪。 就哪怕到我们的十四岁， 哎，哪怕到十四岁，哪怕到成年都不是一种，所以冲撞的就是突然发力、 哦、 把对方给撞倒或者是撞到板墙上，这样的话都不允许的，因为防止受伤还是从保护运动员的安全的角度来考虑、 嗯、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这样来进行规定的。那么、 哦、 小孩的比赛，特别是比较小一点的六岁七岁八岁这样的小孩比，他滑行技术有的还不太好。 对，他刹不住车嘛，他那也算是撞上了就。 对, 对，你说他是故意冲撞吗、嗯、他还说我没有，我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有的就强制让人就倒了，所以这种裁判呢根据这种情况看他的故意程度。 对。 啊，另外看他的这个结果，如果不太重、 嗯、 有时候就都放一把。 对， 哎，就是这样的，所以在冲撞来说呢、 哦、 是这样的，你还要保持冰球比赛的它这种激烈程度。 对呀、啊， 如果你太 一碰停一碰停、 啊、对对， 这比赛都不连贯了， 比赛也不连贯了，另外也太温柔了，也就失去了激烈程度了。 对，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冰球运动员他们如果真正的在场上犯规了的话，我们是应该把他判罚到这个受罚席去接受一定的处罚的、 嗯、是的。 那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冰球的这个俱乐部联赛当中，我们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判罚吗？还是说到什么年龄阶段我们才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判罚？ 孟莹，您说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说从咱们用小场地来说，就没有受罚席。如果是 U6 的比赛呢，他如果是犯规了，那就给对方一次罚任意球的机会。 对、嗯、 啊，那么 U7 U8 从今年开始都用小场地了，也用这种方法， 也是这样的 啊，也没有受罚席了、 哦、 然后以前呢是到受罚席去接受处罚。 哦 啊，今年开始 U7 U8 改变了、 哦、 啊，然后呢在用大场地的队伍， 那就按照我们的标准了。 对，还有标准，还要去到受罚席 了。 受罚席、 哦、 有两分钟的，那么还有更重的，比如说两个两分钟叫、 嗯、 叫做二加二， 对， 叫双重小罚，英文叫 double minor penalty、 嗯、 这种情况就要在受罚席里做四分钟。 是， 还有呢一种呢是二加十，就是受到一个两分钟的处罚，还受到一个十分钟的违例处罚，他需要在那儿做十二分钟。 哇、哦、天哪！ 啊，还有那种大罚的违例，要做在那儿做五分钟。 嗯， 这个队伍呢要五分钟都减少一个人，这个跟二加十的情况又不一样。二加十呢只是两分钟减员， 嗯， 减少人，然后那十分钟只是他受罚犯规的人自己在那儿做，但是队伍不减员了。 哦，我们还可以派其他的队员上去。 派其他队员可以上去、 哦、 但是他不是没减员嘛，所以他得等到了受罚时间结束之后的 十分钟结束之后， 但第一次比赛停止的时候你才上去、 哦、 你不能打着比赛你上去，那不是就是多人了吗？ 对， 所以他判罚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嗯 哦！但是我们如果按照这种就是年龄上来算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从九岁开始他们进入到大场地来进行比赛的话，他们所要遵循的这些判罚的原则就和我们的成人比赛的一些标准是差不多一致的了。 对，是的，是一样了。 哦， 就一样了啊。 那同时我们其实之前也提到过一点嘛，咱们这个是男子是到 U18、 啊、 女子是到 U14。 对， 但是我看咱们在低年龄阶段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参与冰球、 嗯、 他们是和男孩子一块儿的，就是男女混合的这种队伍、 嗯、 到什么年龄阶段我们就必须要分出来？ 这个呢，因为您问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还是从国际冰联这儿开始说起啊。国际冰联规定的是男子不能打女子，女子不能打男子。 嗯， 他因为他不组织小孩比赛，他最小的就十五岁。 每次我们都有这个前提啊。 对 啊，对。 所以说他男子就打男子，女子就打女子，不能混的。 嗯 啊，现在连裁判都不允许女子只吹 女子的 比赛，男子吹男子比赛、 哦， 所以这是一个前提。但是小孩的比赛呢，就 不就也做不到这样的要求，就混合组队。 嗯，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人，他组织不了，所以他就混合组队。但是北京这儿北京的比赛呢，有北京的女子冰球队，他就参加了他那同年龄段同年龄组的那个比赛。 嗯， 哎，因为他把北京的女孩子都组织到一起了，够队。哎，而且还不止一个队，所以呢他那就可以单独组队，但是别的组可以混合组队，这是就是说谁组织的赛事谁说了算。哎、 哦、 啊，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咱们北京市青少年俱乐部联赛真的是发展的非常成熟了。 是的， 像我们在之前说到的，今年刚好是他的第十年，对于一个联赛来说发展了十年，其实真的也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进行总结，并且我们在未来同样它还会有更多进步的空间。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也是感受到了，就像季老师在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它真的是可以说叫是我们北京冰球联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和大家又一次去介绍了咱们这个联赛的情况。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